将那张苍老的、没有表情的脸遮得严严的。我知道，该撂筷子了。走出房间，我意识到，自始至终，老太太没有回答有关周斌的任何问题，甚至没说过一句话。老太太已经成精了。午饭后，冒着雨在村里转，石板路上上下下的，水流得很急，把鞋弄湿了。阿 K 很兴奋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水沟泥坑，在泥水里肆意地扑腾，浑身脏的呀，已经失去本来的面目，整个一条落水狗的模样。村里的鸡和猫见阿 K 过来，纷纷上墙上树。那些模样甚不中看的土狗串子夹着尾巴躲在门后头偷偷的窥探，偶尔露出一嗓子汪，阿 K 舍我其谁的轩昂气势如入无人之境的派头，让人可气又可笑。女人们抱着孩子站在房檐下，朝着阿 K 指手画脚，咧着嘴笑，笑眼前跑动的泥球一样的狗。阿 K 不因自己的面目而收敛，向着每一个关注他的人摇尾示好，甚至肚皮朝天的翻在人家脚下，不管不顾的把两只脏爪子搭上人家的前襟，引起一片的惊呼躲闪。这样的插曲儿是很好的搭讪前提，感谢狗儿有意无意的周旋，让我省了许多的麻烦。我呢，会没话找话的把话题从狗绕到周斌身上来。提到周斌，男人们女人们迷茫不解地冲我摇摇头，他们对阿 K 比对周斌有兴趣，称赞阿 K 是一条好性情有人缘的狗狗。问及品种，我说日本北海道，人们说哦，电影《非诚勿扰》里葛优去的那个地方。黑桃老 K 又来过电话，没接。老猫发来微信，说老 K 准备报警了。我给老猫回了信儿，说一切安好。老 K 报警是吓唬人呢，大可不必当真。老猫回信说，他昨天在军事网搜罗到了他钟爱的48歼20战斗机，那三角形的黑机身有着幻境的灵感，魔鬼的因素，诡异漂亮，跟天外来客一个腔调。找到魔鬼的机身有什么实际意义吗？什么意义也没有，空对空。48歼20再优秀，它对付不了数学不及格。一下没看住，阿 K 钻进了一个小院，木头门、土院墙、破例没贴白瓷砖。院里传出一阵惊呼，原来是狗把主家的黑猫追上了窗户，不敢下来了。我奔进屋去，拢住阿 K， 那猫还是不敢下来，胆战心惊地抓住纱窗朝下叫唤。主家是个十几岁的女孩，模样清秀，丹凤眼，梳条粗辫子，穿双红塑料拖鞋。她把鞋脱下来拍阿 K 脑袋，身子离得远远的，怕阿 K 咬她。小翠儿也在这家屋里，毕竟跟狗厮混熟了。小翠儿一边骂着阿 K 坏狗，一边把他扯到屋外，在一棵树上拴了。 黑猫见狗走了，立即从窗户上窜下来，呲溜钻到柜子底下，再不出来了。我问小翠儿，怎么在这儿啊？小翠儿说，这是他舅爷家，他屋老太太的娘家。问姑娘是谁，说是表妹王樱桃。我说，感情也姓王啊？小翠儿说，可不，村里大部分都姓王呢。眼前两个鲜活水灵的姑娘，让人看着甚是喜爱。樱桃和小翠儿两个在屋里缝鞋底儿，一人一只，鞋底儿有莲花和莲蓬的图案。我问，给谁做的装莲鞋啊？小翠儿说是给老太太，老太太岁数大了，这些东西啊得提早准备着。樱桃说要赶着做呢。话说出口觉着不合适，脸通的红了，说并不是盼着老姑太太死，是我们要出门。我揪了揪樱桃的大辫子，问他们要到哪儿去。樱桃说他们在商量进北京打工的事儿，村口贴了绿纸的招工告示，说廊坊的工厂在招人，他们想去试试。问是什么厂啊？说是化工厂。小翠儿说，老太太不让去呢，跟我闹了两天了，连我给装的烟也不抽，还让我爸看着我，怕我偷偷跑了。其实我爸才不管呢。樱桃说，老姑太太怕咱们出去受欺负，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摊的主意正着呢。小翠儿说的老太太和樱桃说的老姑太太指的是一个人，我的房东主意正着呢。小翠儿说的老太太和樱桃说的老姑太太指的是一个人，我的房东王家老太太。樱桃家的墙上有两个大镜框，里头装了不少陈旧的照片，有的已经发黄发霉，看不出眉眼了。那些照片大部分是樱桃的父母和亲戚，有些是在照相馆照的，还有着西洋楼房的布景，脚前摆放着假花和痰盂儿。我将那些陌生的人脸一张一张审视过去，企图在其中找到一些感兴趣的内容。小翠儿在我身后说，您又在找周斌吧，他不在这上头。我说，那他在哪儿啊？小翠儿脑袋一歪说，在天上呗。一句玩笑的话让我心头一震，童言无忌，想的是周斌已经不在人间了。是的，如果他还活着，也已经是90多的老人了，户家粮能与之相匹敌的只有王家老太太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苦雨斋，演播田洪涛。 从樱桃屋里出来，阿 K 在树下表示着他的不满，将树上的花朵抖落得满地都是，一地粉红，一地缤纷，散发着奇香。我问，树是不是和小翠儿家院里的一样的树啊？小翠儿说，是，叫香花槐，都是他老爷爷种的。香花槐是户家粮独有的，跟别处开白花的槐树不同，这里的槐树 开红花。一到这个季节，满山遍野的花都开了，红灿灿一片，像天上的火烧云，美得让人没法说。樱桃说，山外头人这个时候扛着长枪短炮就进来给花照相，蹲在梁顶上成宿成宿的不下来，这也是小翠儿爸要办农家乐的原因。院里的香花槐粗壮的抱不拢，看来有几十年树龄了，雨润清怀，古人总是把槐花和雨水联系在一起。眼前蒙蒙的细雨，湿淋淋的小院儿，湿淋淋的白狗，湿淋淋的空气，倒是一幅水气氤氲的油画儿。小翠儿见我观赏这棵树，告诉我，他老爷爷喜欢槐树，后面山梁上成片成片的槐树林子，都是他一人栽的。他老爷爷一辈子在山上种树，就住在山梁上，除了种树不干别的。我问他，老爷爷叫什么名字？小翠说，我没见过他，听说我爷爷奶奶去世时候他还活着，大家都叫他富贵爷。哦，富贵爷，我说，这个名字真好。这么说，你老爷爷应该叫王富贵。我说，你富贵爷怎么把自己喜欢的香花槐也种到樱桃家的院里呢？樱桃插话说，他娶的是我们家的老姑太太呀。老姑太太也喜欢香花槐，我们村里的人都喜欢香花槐。前几天区长还来了呢，领着一帮专家看了我们的树林子，说这种树在全国也少见，种树的富贵爷了不起，说有什么性。小翠说，前瞻性。我把红槐花的照片发给了老猫，描述了它的罕见和奇特。两分钟之内，老猫回了信息，香花槐别名富贵树，落叶乔木，豆科槐属，蝶形花科，花色粉红，花朵浓郁芳香，可同时盛开200至500朵小花，壮观美丽，树干笔直，树形自然开张，苍劲挺拔，观赏价值极高，原产地西班牙，属外来品种。好一个老猫，调查如此详细，如此迅速，依靠的是网络，这些资料让我去搞，没有个几天的功夫怕是不行。每天跟王家老太太一起喝粥，有一天我跟老王媳妇建议，用槐花裹上面，可以蒸槐花饭，蘸上醋蒜汁儿，河北人都这么吃，挺香的。老太太说，红槐花不能吃。这是几天来老人跟我说的唯一一句话。见我在疑惑中，老王媳妇说，红槐花有毒，大凡沾了红颜色的一般都不能入口。老辈儿说，红色是人血。哦，的确，满嘴嚼红花的感觉不是多么美妙。雨水淅淅沥沥，下得没完没了，单调的雨声催得人发困发闷，无所事事。用电脑 玩连连看游戏，这是老猫最不屑的游戏，说我玩这个应该含羞自绝于人民。我说我不含羞，我的水平就是连连看，我羞什么呀。阿 K 鬼头鬼脑从门缝挤进来，趴在桌底下神情沮丧，我看到他的后腿有一大块伤，流着血。我想拽过来看，他不让，藏在身子底下。一会儿见我不再注意，开始用舌头舔，舔完了一瘸一拐又出去了。近几天村里的狗们开始联合起来对付阿 K， 土游击队们觉醒了，敌疲我扰，敌进我退，依靠本地优势把鬼子阿 K 搞得狼狈不堪，经常是伤痕累累的回来，情绪万分低落。哼，狗们的事情自有狗们的规矩，不去干预。雨中的山居小院真成了地道的苦雨斋，我不知这连绵的雨水何时会放晴。北方在春末夏初多有这样恼人的天气，雨水过后紧接着是暴热，该开镰收麦了。下午的时候，我看见王家老太太站在台阶上，指挥着王家媳妇儿举着一把扫帚在半空里抡。悄悄问小翠儿这是干什么呀，小翠儿说天老不晴，老太太让我妈扫云彩呢。我说这是什么风俗啊，跟我玩的连连看一个档次啊。小翠儿说我妈是扫情娘，只有结了婚的媳妇儿才能干这事儿。哦，有意思。周斌仍然没有结果，这样住下去料也再不会有什么结果。鲜花槐的气味充盈着整个村落，浓郁的化解不开。我的寻找停滞了，如同一团麻团在手里，找不出头绪。也许压根儿就没有头绪，这团麻在初始的时候被人将头和尾牢牢地打了个结儿，故意让人无从摘出了。索性就这么住着，对寻找已经失望，对我父亲提供的线索从根部就给予了质疑。水落石出的事情大结局只有发生在电视剧的设置中，现实生活里只有平庸和无奈。山区恬静清淡的生活对我也有好处，来了以后心脏竟然没闹过毛病，体力也恢复了不少。雨打深巷少人迹，风扫槐花片片飞，这里是养老的绝佳之地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芹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停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